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第30集。凭着数千人要转变整个战局虽然困难，但要在吊桥前救出一个人却不算什么。黑衣旅组建完后的第一个任务居然是救了他们将军的性命，这是谁也没想到过的。陈泽明醒来后第一个念头便是他打了败仗。他睁大着双眼怔了许久。事后清点，这一仗死伤兵士达30000之众，对方留在战场上的尸体不过千余具。虽然黑衣旅伤亡甚小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败仗。由于之前几战兵士们对这位主帅期望极高，这会儿见他原来也是俗人，非但做不到每战必胜，而且还是大败，不由得士气狂泄。没过多久便有旨意下达，将他召回京城并撤换主帅。临行前燕青痛哭流涕，他是陈泽明一手提拔上来的，不舍之情难免。 将来总有相见之日。 黑衣旅是将军一手创建，无论他人如何看，我们便总是等着将军一个人。 此话切不可再提起，否则将来终有一日我难逃杀身之祸。 是。 在朝上陈述战败经过时，陈泽明忍不住的满脸惭愧。众目睽睽下仔细分析自己的失败，这绝不是令人愉悦的事情。周遭大臣的目光有扼腕的，有嘲笑的，也有愤怒的。他们都瞥着跪在殿前的陈泽明，不吝指责。人本来就是如此，成王败寇，哪怕你之前赢得再多，输了一次，那这一次便是焦点所在。皇帝虽然没有露出勃然之色，却问得极是详细，有疑问之处立刻指出来，不留半点情面。陈泽明在众人的包围中，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度日如年。他不禁自嘲地想，如果那时候延青没有带着黑衣旅来救他，或许今日还能封个忠义伯吧。世人总是重视死去的悲壮，而嘲弄活下来的艰难。幸好这样的审问还是有结束的时候，之前屡次封赐陈泽明早已升至殿前都指挥使，便是当年杨良曾做过的殿帅，官从二品。这次战败，皇帝不但收回帅印，并将他降了两品，都指挥使改任副职，这便意味着短时间内皇帝不打算再启用他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皇帝对杨如清的日渐宠爱。杨如清是杨良的侄儿，便是陈泽明在宫中曾遇见过的那位。这杨如清据说自幼就是神童，两岁能识字，三岁已经开始背论语，到五六岁便能作诗，还词句不俗。如今18了，被天下文人称为学富五车的才子。他还不曾考过科举，却被皇帝弄进了督察院，做了名言官。人称此子思维敏捷，言语犀利，因为学识渊博，辨阅群书，往往断事断物，观点奇特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皇帝最初不过是喜爱他与杨良酷似的外貌，后见他年纪轻轻已经见识不俗，更是高兴，屡屡封赏，频频召见，一时京中又是风言不断，倒是皇帝又有新欢。这一日，陈泽明因事应召入宫，行到御书房前，却被太监拦下。 杨大人在里面，还请大人稍后。 陈泽明望望天色，此刻乌云遮日，竟是要下雨了。他拱拱手以示谢意，默默退到廊中，看那风卷云涌，渐渐豆大雨点一颗颗打落下来，在地面上打出一个个的洞。天突然更暗了，雨点骤集，连点成线，势大如泼，将那地上的黄泥一层层洗刷开，往低处流去，却总也洗不干净。身后屋中似是皇帝被杨如清妙语逗乐，笑语不断。陈泽明走了几步， 避开窗子，直到听不到那话语之声。不时有太监进出屋中，端着茶点之类的东西从他身旁走过，也不看他。如此不知过了多久，雨势终于渐小，又过了一会儿竟是停了，重露艳阳。门帘被掀起，杨如清跨出屋子，微微含笑，跟随太监只恐树上雨水落到他身上，在太阳下也撑了把伞，如此前呼后拥而去，不曾往廊下看过一眼。种种喧闹过后，再显落寞，这才有太监来到了陈泽明身边。过了几日，靖王得了风寒，病了个把月还不见好。陈母听说后，急忙着人找了药，让陈泽明带入宫中。陈泽明趁当值时，将药带到了昭华宫。之前皇帝曾言要他少与贵人见面，于是他将药交于小红，便转身离开。恰巧正遇上散步回来的茵茵，这一照面，两人都吃了一惊。既然见面立即就走，也未免太不近人情。陈泽明微微犹豫，跟着茵茵走入探望病中的外甥。靖王此刻已经岁余，因为病得难受，也不肯下地走动，只依在乳娘身上哭泣不休。原本红嘟嘟的小脸此刻显了些蜡黄色，瞧起来煞是可怜。 殿下脸色不佳。 带靖王下去休息吧。表哥，你何尝不是如此？ 是吗？这几日或许是没睡好。 你没照镜子吧？已经快不成人形了。 娘娘说笑了。 你的诗我都听说了。 陈泽明低下头，若是说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，他不希望对方看到自己失败失势，那只怕就是眼前这位了。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，若是不曾遇到他，你会不会比现在快乐？ 他这是何意？他想表达什么？难道他…… 表哥，你这样我真的很心痛，比伤到我身上还痛。我真的好恨他。 陈泽明瞪大眼睛看着面前的茵茵，片刻间竟然不知反应。这样的话语，这样的神情，都太陌生了，而这些居然都出自于茵茵。下一刻，茵茵察觉到自己的失态，收起了那满脸的恨意，沉默了片刻。 我累了，表哥你先回去吧。 陈泽明踏出门的那一瞬间，脑子里依然满是茵茵咬牙切齿的那个表情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那让他心中狂跳不止，骇然不安。回到宫门外，陈泽明骤然立定，怔了半晌，他突然想清了茵茵的意思。那个晚上窗外的人是他，他自幼在陈府住过多年，所以能在瞬间找到藏身之处，躲避自己的追击，说穿了一点也不稀奇。陈增明掩住脸，从手掌下发出了一声奇怪的声音，踉跄着退后，几乎要站立不稳。远处的守门兵士看到他们的将军立在路上发呆，神情古怪，不免有些奇怪，频频张望。陈增明依在墙上，双肩直抖，禁不住的浑身发冷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才迟钝地察觉到了口中的咸味，用手背擦过，却是血痕，似乎是激动之中将唇舌咬破了。他抱着头擦着墙滑落下去，蜷着身体坐了许久，直到有兵士来喊他吃饭，他才惊觉一下午的时间便如此空过，自己竟一坐坐了两个时辰。 将军是不是身体不适？小子扶你起来吧。 不， 将军， 我自己来。 很多事情你只能自己来。就在这一刻，头顶似乎被人用针猛然贯穿，痛彻心扉。他眼前一黑，已经失去意识，一头往前栽了下去。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《将军令》。